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55尾号9776、157尾号6690、231尾号9325、159尾号8252、132尾号9558的五位朋友，你们获得的是由野三坡提供的景区门票2张。上周日获奖的是188尾号8655和188尾号8677，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建行提供的充电宝1个。那么本期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资讯，所以本期没有有奖互动，但是我们有精彩的资讯奉献给大家，也请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点25分，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点30分。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在人口流动已成常态的形势下，打通断头路，让京津冀实现畅行无阻，本身也是协同发展的必然。近日，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至大兴段全线通车，这条被称为北京大七环的环线高速从此正式形成闭环。目前，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与京沪高速互通立交正在进行机电设备调试，预计9月上旬实现互通。京秦高速北京段正式通车，这对于缓解通州地区与河北三河燕郊地区的交通压力，以及带动道路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京津冀交通受制于最后一公里的堰塞，民众深受其累，因此迫切期待加快消除断头路，让三地畅行无阻。以居住人口近百万的燕郊开发区为例，连接北京东六环与金塘、金沈等多条高速对接的京秦高速长期止步于潮白河，一条河成了隔断北京与燕郊的天堑，让每日奔波往返于两地的上班族苦不堪言。此番将这6.3公里道路贯通，彻底打通了北京与燕郊的栓塞。按照每小时120公里的设计速度计算，从东六环到河北三河，穿越宋庄，跨过潮白河，最快只需要5-6分钟。同样，首都环线通州至大兴段的通车也意义重大。与全长940公里的北京大七环相比，这次通车的通大段只有38公里。然而，正是这看似并不长的道路，成了首都环线发挥作用的瓶颈。这种鸡犬相闻却人为阻隔的状况，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大理念并不相符。打通断头路，畅行京津冀，无疑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最为具象的表现。一者，北京大七环真正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环线，必将极大疏解北京的过境交通。河北境内沿线各市之间， 西北去往山东、河南等都可以绕行环线，而不必过境北京。近年来，由于过境大货车数量巨大，对北京的大气质量影响很大。北京本地20多万辆重型柴油车和10多万辆经常进入北京的重型柴油车，已经成为影响北京市空气质量的污染大户和较难治理的移动污染源。北京大七环贯通，自然会大幅度引流北京周边绕行车辆，减轻北京环境压力。再者，首都环线的贯通以及京秦高速北京段的通车，也将在京津冀多个重要城市间形成快速连接通道，不仅会在京津冀区域主要城市间形成1小时交通圈，也将在主要城市与周边卫星城之间形成半小时生活圈，从而从实质上把京津冀三地紧紧扭结在一起，真正成为可望亦可及的邻居。而一旦消除了距离上的阻隔，则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必然会加速，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加快，导致经济社会配置愈发均衡，也会加速缩短三地之间的发展差距。尽管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有待体制制度综合发力，但任何变化最终都将始于抵达。在人口流动已成常态的形势下，打通断头路，让京津冀实现畅行无阻，本身也是协同发展的必然。目前，一个包括高铁、城际、市郊和地铁的轨道上的京津冀基本成型，而三地高速公路的彻底打通，必将编织起一张多节点放射型的高速公路网络，从而托举起一个畅行无阻的京津冀。指标将到期，购车迫在眉睫，新能源汽车到底怎么选？曾几何时，北京地区燃油车号牌成为了稀缺资源，现如今新能源指标也成为一号难求的珍宝。最新消息称，8月北京新能源指标申请人数已经突破了36万，相比前一期新增7万人，现在申请排队拿到指标也是8年后，也就是2026年的事情了。在过去的3年里，北京地区新能源指标多半以站号需求为主，当时新能源汽车发展并不完善，大部分人抱着站位的心理购买电动汽车，于是乎大量的站号神器涌现出来，一些续航不足200公里的微型电动代步车都曾在市场大放异彩。时间来到2018年6月，新能源补贴政策正式实施后，短续航的站号神器可没有那么吃香了，整改和升级的微型车旧貌换新颜，价格不同程度上调，续航能力整体都在300公里左右。尴尬的是，此时性价比超高的小型 SUV 车悄然占据了市场，10到20万是主流的新能源汽车分布的售价区域，分布的车型主要是紧凑型级别的家庭用车，其中又分为紧凑级轿车和紧凑级 SUV 车型。10月末，北京即将迎来指标过期的购车狂潮，在这之前，根据预算和用车场景制定适合自己的购车方案，则显得十分重要。第8届酒博会暨2018贵洽会将于9月9号在贵阳举行。由商务部、贵州省政府主办的第8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暨2018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9号至12号在贵阳举行。届时将有来自海内外的2000多家参展商参会，其中境外参展商约1000家，专业采购商20000多人。20号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介绍说，截至目前，来自法国、意大利、智利等41个国家和地区的953家参展商确认参展，其中有拉菲、拉图、牧童、奔富、GVP 酒庄、奥比昂等知名酒庄参展。来自国内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76家酒企参展，包括茅台、五粮液、董酒、泸州老窖、郎酒等酒企的参展。在展览展示方面，此次活动将设展馆8个，展览面积达到7.2万平方米，国际标准的展位是3000个。展馆分为国际名酒馆、中国名酒馆、境外酒类综合馆、省市区精品馆、酱香核心产品馆、 设酒全产业链馆、酒家馆以及啤酒展区和美酒嘉年华活动区等等。活动期间将举办2018产业大招商重大项目开工仪式、一加一加产业链系列产业大招商高峰论坛、参展商与采购商对接会、贵州省2018产业大招商项目发布会、会展经济发展论坛等主题活动。此外，还将举办酒博会，即贵洽会走向国内外重点区域对接洽谈谈话活动、贵州产业大招商经验分享会、多彩贵州文化展示、酒家系列活动、境内外参展商推介活动、花式调酒表演、国际美酒嘉年华系列活动、酒产业旅游、美酒和酱香体验之旅、产业大招商企业家投资贵州深度考察活动等十多项丰富多彩的专题活动。此次活动呈现四大亮点：投资贸易综合属性更强，酒产业链展示更全面，各项活动更加丰富精彩，招商引资平台规格更高，让参会嘉宾从酒博会中领略贵州省独特的酒文化，从贵洽会中寻找经济贸易的合作新机遇。主办方表示，贵州将以办好第八届酒博会暨2018贵洽会为契机，让世界美酒走进中国，让中国美酒飘香世界，进一步推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把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十五部作品入选中国北京演博会剧目展演板块。2018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正式开幕的脚步已经悄然地临近。近日，作为此次演博会重要的亮点之一，是剧目展演板块最终敲定，有15部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优质作品入选了展演目录。组委会已符合演博会精神，优化各区域机构资源，共建共赢为剧本甄选机制，以致敬经典、致敬生活、致敬创新为剧目展演主题。自6月20号正式面向全球发布剧目征集通知以来，历经剧目收集与筛选、国内外知名演出季演出资源的梳理与整合、组织行业专家进行研讨与遴选等几个阶段，最终确定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15部作品在演博会这一重要的平台做集中的展示。这15部作品包含话剧、舞剧、音乐剧、默剧、说唱剧、传统戏曲等丰富多彩的艺术门类，从8月22号到9月28号在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保利剧院等11个剧场接连上演。届时观众将看到来自国家艺术院团的舞剧《李白》、话剧《战马》等艺术水准高、市场反响好、国内外长演不衰的名家名作，也有话剧《老舍赶集》、《罗刹国》等新创作品，还有作为新鲜艺术形式的说唱剧，来自山西华夏知根艺术团的《解放》，更有囊括托尼奖、奥利佛奖的百老汇大热音乐剧《长靴皇后》，口碑与票房俱佳的西班牙默剧《安德鲁与多利尼》，以及来自香港话剧团《亲爱的胡雪岩》、台湾果陀剧场话剧《最后十四课星期二的课》等国内外的知名佳作。同时，由开心麻花团队打造的音乐剧《爷们儿》也赫然在列，为剧目展演增添了一丝活力。坚定文化自信，彰显北京特色，组委会在展演板块当中特别突出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演出比重，将古典与时尚、传统与流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来自上海京剧院的经典之作《曹操与杨修》，上海昆剧团新编历史剧《景阳中》将再次登陆北京。北京市戏曲院团亲力配合，发挥优势，选取了北方昆曲剧院的里程碑之作《红楼梦》，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优秀保留剧目《清风亭》，北京市曲剧团新创剧目《花落花又开》三部作品纳入其中。 作为金秋北京最重大的国际演出文化盛会，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将发挥演艺行业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彰显北京四个中心的文化中心风采，树立北京在全球演艺领域的突出地位，向世界文化名城、世界文脉标志迈进。儿童戏剧界奥林匹克开幕，近日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开幕式在中国儿童剧场举行，来自46个国家的200多名儿童戏剧界艺术家代表，以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老艺术家代表、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代表、关心和支持儿童戏剧的社会各界人士与现场的500多名观众一起参加了开幕式，并且观看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大型童话剧《东海人鱼》的精彩演出。这是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成立53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艺术大会，对推动中外儿童戏剧交流与合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8月18号至24号，大会从56个国家426部作品当中精选了来自5大洲11个国家16个演出团体的18台剧目，在一周内集中展演了53场，同时还有一系列的艺术活动同期开展，包括3场艺术交流大会、21个中外儿童戏剧工作坊、2场东西方多元文化对话、下一代培训项目、专题研讨会、儿童戏剧主题夏令营、中国日主题活动、亚洲工作会议、中外儿童青少年戏剧图片展及中外优秀少儿图书展等在不同的场地举行。中国国际露营大会开幕，2018毕节市第11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暨中国国际露营大会在毕节市近日举行，大会将持续一周的时间，除传统的百城徒步赛及马拉松大赛之外，还将举行万亩玫瑰园驰骋催苏坝骑行挑战赛、房车生活展和盛装巡游、热气球表演、亲子定向运动会以及扶贫捐赠仪式等多项活动。习惯了城市车水马龙、霓虹璀璨的人们，还可以参加露营嘉年华，体验流营千点抱秋信的梦幻。中国国际露营大会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支持，总局多个中心及协会合作，由北京露营之家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地方人民政府承办的集体育健身、户外运动、休闲旅游、民族文化为一体的全民健身活动大会。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好，继续请大家收听我们的资讯。李宗伟败者为王发励志预告，9月7号小镇青年逆袭成就不凡。马来西亚电影《李宗伟败者为王》上周宣布定档9月7号，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李宗伟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也是最喜爱的外国运动员之一，他从寒门弟子到羽坛天王的艰辛成长历程更是戳中了多少奋斗者的心。电影首次展现了李宗伟不为人知的童年生活。作为家里第4个孩子，李宗伟的出生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更没有钱供他去羽毛球学校训练。家里人对他唯一的期望就是好好读书，以后多赚点钱，至于打球那是富裕人家的娱乐。我们总是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挂在嘴边，但是起点无法选择，我们只能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去创造自己的人生。我们希望李宗伟的经历能够鼓励到每一位无法拥有灿烂起点的人。片方代表钱枫是这样说的。预告片中的李宗伟好像从来没有停止奔跑，体能不足，队友压制，自我怀疑，进敌环伺，尽管一无所有，但李宗伟怀着对羽毛球的热爱， 见缝插针地抓住了每一个和羽毛球有关的机会，最终凭借永不言弃的坚持精神，披上了国字战袍，如愿进入了国家羽毛球学院。最为难得的是，李宗伟从未为他遭遇的困难抱怨过什么，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温馨祥和，他为提高球技把所有的时间和体力都交给了教练。已经输在了起点，那么就要赢在过程。今天的李宗伟不仅是大马羽坛一哥，更是马来西亚最能凝聚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多种族国家共同感的英雄。电影今年3月在马来西亚的首映，创造了超过20,000人到场观看的盛况，可见李宗伟的影响力之大。据说在马来西亚，每个男孩都想成为李宗伟。出身虽各有不同，但路从来是在自己脚下，永不言弃，人人皆有可能成为李宗伟。电影由马来西亚的名导马义腾执导，新加坡搞笑天王李国煌、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杨艳艳、拿督罗斯燕诺、黄伟杰和曾冠元等共同演绎。阿尔法发全新海报预告，少年与狼缔造传奇。史前冒险巨制 3D 影片阿尔法狼伴归途将于9月7号登陆全国院线。狼伴归途版的预告带观众走进了震撼人心的史前荒野世界。人狼盟约版的海报极具创意，以5种不同设计理念直击当下受众最敏感的情感需求。阿尔法狼伴归途于上周在北美开画，致命的电影评论网站烂番茄新鲜度84%以上，足见影片的口碑水准。史上第一只狗的诞生，极强的话题性，科蒂斯密特麦菲超越年龄的精湛演技，以及电影高水准视效体验，都让北美的媒体赞誉有加。环球邮报滚石不约而同评价，这是一部要在大荧幕上看的电影。电影国度阿尔法是这个夏天的院线惊喜，粗犷又细腻的奇幻故事。虽然影片9月7号才在中国上映，从目前发片的预告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影片的史诗魅力。预告中，太阳穿越过古老图腾为部落指明方向，荒芜的草原、原始密林成为了冰川时代最后的生机，满天星辰变幻直抵人心深处，发人深省。少年与狼的奇妙组合，绝美景致的展现，不怪乎外媒观后评价说，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般令人沉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回访俄罗斯，应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俄罗斯国防部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邀请，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9月11号到15号远赴俄罗斯演出，开启中俄友谊文化之旅。9月11号到12号，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首登俄罗斯顶级艺术殿堂马林斯基剧院的舞台。届时，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西部军区歌舞团将和国家大剧院共同演绎这部经典作品。9月14号到15号，在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主场俄罗斯军队中央模范剧院，大剧院还将携手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共同上演2场名为《你好，俄罗斯》的歌剧经典音乐会。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演出结束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将继续陪伴国家大剧院巡演团去往莫斯科，在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主场俄罗斯军队中央模范剧院联袂上演2场同为《你好，俄罗斯》的京剧经典作品音乐会。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的华人歌唱家孙秀伟将现身本次音乐会。此外，大剧院还将在俄罗斯举办多场艺术交流活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主创主演们将走进圣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地，与俄罗斯文化艺术界人士、高校学子、艺术爱好者们展开深度的艺术对话与交流。听众朋友，本期节目的 ABC 精会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其他节目，我们下周见。 海风又吹来，空旷的大街，人们数着衣领，匆忙地走过。远处的纪念碑，有些看不清。孤单的士兵，屹立着不动。北风又吹来，冰冷的大街，人们数着衣领，匆忙地走过。白雪的红茶，暮色中像梦境，迷茫看着远方，什么也看不清。谁能看清眼泪的谎言？谁能解开历史的真相？谁能看清眼泪的谎言？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